林心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你闪烁。 今天是你和肥胖分手的第一天，所以千万不能和宵夜藕断丝连哦。你好，我是郭靖。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住在哪里？你会

听不见心碎瞬间的声音，找不到一个同情字句来伪装这场大雨，被淋湿的过去得不到惋惜，抽一根没有温度的别离，写一首自以为的悲情，等一个预设的结局，好让我输到最彻底，我们之间丢下了一个断句，无法再继续。我的心被你悬在到不了的天际，想念弥漫着空气，快不能呼吸，一个人背着幸福练习，拥抱却没有力气，你穿过我的身体，回不去来不及，我的心被雨困在回忆不去的记忆，眼泪蒸发了思绪，不让我看清，显得多余，这份爱早就已经麻痹，再痛也没关系。就一根没有温度的别离，写一首自以为的悲情，等一下了一个断句，无法再继续，我的心被你悬在到不了的天际，想念弥漫着空气，快不能呼吸，一个人背着幸福练习，拥抱却没有力气，你穿过身体，回头却来不及，我的心被雨困在回忆不去的记忆，眼泪蒸发了思绪，不让我看清，两个人变成一种或许，等待也显得多余，这份爱早就已经麻痹，再痛也没关系。我的心被你悬在到不了的天际，想念弥漫着空气，快不能呼吸，一个人背着幸福练习，拥抱却没有力气，你穿过我的身体，回头却来不及，我的心被雨困在回忆不

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。我听完你爱的歌，就上了车。生活还算理想，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。有一天晚上梦一场，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，我还是没有偶遇，就随你去天堂。不管能怎样，我能陪你到天亮。